生是救赎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大人出生是救赎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你儿呀，哎哎儿呀， 哎儿呀你儿呀，哎哎哎哎你儿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出生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呦嘿嘿，嘿嘿嘿呦嘿嘿。 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 嘿嘿参北斗啊，不分贵贱一碗酒啊， 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一声吼啊，该出生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生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你儿呀，哎哎儿呀， 哎呀你儿呀，哎哎哎哎你儿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生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嘿嘿哟嘿嘿，嘿嘿嘿哟嘿嘿。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你儿呀，哎哎儿呀， 哎呀你儿呀，哎哎哎哎你儿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thank you.